我们先将经文念几句背对地方。我乃如今欲知什么他路，愿出生死，今佛问汝，即使如来举金色臂去无轮指与我乃言如今见佛，我乃言见。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前面来坐，前面有座位，前面来啊。这个第一个位置，前后面位置都有啊，前面坐行。记得在上个星期，经文虽然讲的这个地方，前面一段的意思没有能够细细地交代出。我们曾经说过呢，在今天这个时候啊，我们把它补出来。诸位必须要记住，在佛法的修学上，也就是我们自己实际的功德利益上来说呢，一定啊要有一个成就，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结果，要得到最好的结果，一定啊要知道诸佛菩萨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因地来修行。如果我们的因心与诸佛菩萨相同，那么我们将来一定是成佛无疑，一定有这个成就的。那么由此可知，楞严会上佛所给我们讲的最初方便，也就是我们下手之处，首先叫我们要明了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两种根本。我们无始以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流转，苦不堪言，这究竟为的是什么？什么因缘造成的？这个在本经里面说得详详细细啊。我们应读了之后啊，就应当觉悟。诸佛菩萨所以了生死出三界，不单是了生死出三界，而是合十法界为一真法界。那么它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这就是菩提涅槃的根本。由于众生不知道这个真本，那个妄本要觉悟了也是真本，我们不觉，对于真与妄皆是一无所知啊。所以无始劫来啊，我们受这么多苦，受这么多的难，多少好心的修行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自己的修学学佛也不是这一生的， 如果说是这一生才开始学佛，说老实话，那善根福德因缘太薄了，不可能的。佛在经里面常常给我们说，就拿《金刚经》诸位常常念，就应该晓得。《金刚经》里面，佛告诉我们，我们打开《金刚经》读诵的时候，能够说是不惊不怖，这种人就不是三世五佛是众善根。那么佛陀这句话了，可以说是给我们大家受记。我们打开《金刚经》做得很欢喜，没有进步之心，那就是佛陀讲的，我们在前生呢，绝不是在三佛五佛所种的善根，而是在无量佛所处所种善根。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那么为什么没有成就呢？既有善根没有成就呢？说实在话，是把佛陀所讲的这样重要的原理呀，给疏忽过了。楞严在我们中国非常的流行，不但是学佛的人都喜欢读楞严经，不学佛的过去念书人哪一个不喜欢楞严经？读楞严的多而成佛作祖的少，那又是什么原因？就是把这一段经文呢轻易地看过了。所以佛在二种根本说完之后，下面就是责备的话。这个地方的责备实在就是唤醒我们的迷惑啊，提醒我们注意呀。所以紧接着是由助众生以此本名啊，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妄如助趣。这个话如果说佛责备呀一般的众生，给诸位说那就太过分了。一般众生是没有接受过佛法，那怎么好责备？我不会责备。那么这个话责备谁的呢？就是责备呀常常跟到佛听经修行的这些弟子，是责备这些人的。天天听佛说，天天看佛行，为什么还是不自觉呢？诸位要能体会到这一层意思啊，不要认为哦，这个话是责备那一般众生的，不是责备我们的啊。我们觉了吗？我们还是不觉啊。觉了的人怎么样呢？觉了的人是也实用根，两种根本明白了。我们在戒门行门里头决定再不用啊生死根本了。生死根本是什么呢？是十八十五十一心所，再不用了。从觉悟这个时候起，我们就要用啊菩提涅槃的根本。菩提涅槃根本又是什么呢？断食成智，我们用四智菩提啊。四智菩提，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成所作智，断八十成四智。 给诸位说讲一四智，这都是从作用上来说的。本是一个，那就是也是用根，我们要用六根当中的根性，不要再用六识，这才是真正的明了觉悟两种根本。从此以后啊，再不入住去了。不但是了生死出凡出三界，实在是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是诸佛与大菩萨的境界。正是古德所谓呀，随流任得性，无喜复无忧啊。随流是恒顺众生。到星期二我们讲这个大智度论啊，那么正好经里面有一段呢是讲这个请佛转轮。在这一段龙树菩萨的注解里面说得很好，说得非常的详细，再给诸位细说。怎样随喜啊？怎样呢叫恒顺？我们一切众生在这个凡夫地上，那怎么不随喜呢？怎么不恒顺呢？都恒顺。我们也是顺着一切众生，但是决定不是普贤菩萨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何以不是呢？我们是恒顺随喜，悟认识性啊，那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随宗日行而不自觉。我们不觉，人家随喜恒顺是觉，随流随顺十法界六尘众生，随流怎么认得性？那就是处处见性，时时见性啊。那么见性，诸位晓得，见性成佛。换一句话是念念成佛啊，无喜也无忧，喜与忧都是烦恼，其情无余，总是烦恼啊，都能够断得干干净净。所以才能够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普度一切众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地方讲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是顺着众生说的。而在佛菩萨本身呢，本身人家是一念不生，清净无为啊，连这个功德都说不上，还能说个什么无量？所以讲无量功德了，随顺我们说的。我们说佛，那不讲其他的诸佛了，我们以释迦牟尼佛来做例子来说。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众生最大的贡献，就是49年的讲经说法。他要不讲经不说法，那他是个自了汉。他是以讲经说法度一切众生， 这是余吉生的有恩德了。那么佛说法了没有呢？佛没有说法。佛说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啊。佛没有说法。那么我们反复看到他说法49年，49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的。我们现在这个图书馆呢，一个星期7天还休息一天。我在这里给诸位报告了，从今天起我们也不休息了。每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这里送华严经。华严经呢，明天星期天从明天晚上开讲，一次讲一卷。我们在2年当中讲圆满。每一星期一的上午啊，我们诵经，我们按照仪式来诵。这个诵一卷，就是我们这一个星期讲的这一卷。那么诵完了之后呢？唱这个华严颂，回向，按照仪轨来走。诸位要开头不熟悉的没关系，说不熟悉，我们这里有唱片，有录音带。那么有个几次呢，就熟悉了。星期一早晨呢还是9点钟，到这个11点钟，2个小时，一卷经，那么前面有一个香赞，后面是华严颂。这样效果非常之好，希望同学有空的时候尽量来参加。那么这个诵华严经，我们请建如法师来主持。那么星期一的下午休假，上午我们不放假。反复看到是这个相啊。诸佛菩萨是如如不动的相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真正是难得，是稀有，佛能够以这么简单几句话，把这样重要的修学的枢纽给我们点出来，我们必须要珍重，要汲取，要依教奉行。这个道理果然要明白了，我们才真正懂得佛在《了义经》里面所讲诸法所生呢，唯心所现呢，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作为佛证涅槃，众生的生死同是六根，一个是用六根里面的根性，一个是用六根里面的六识，都是用的根。性与识在给诸位说是一不是二，性迷了就叫识，识悟了就叫做性。你看看用的是一个东西，就是迷雾不同而已。那么迷雾之相在这诸位说说，迷的相是动相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这个境界的时候，心要动了，动是迷的相，是实，实是动的，心是不动的。识是分别，随着境界相的时候起分别，动念头， 定是照，照了而不动。那么这种修行方法，我们如果是明白了，我们照着这个方法来修，虽然是初发心，这种方法是佛与大菩萨的修行方法，我们能不能用？能用啊。我们能用，我们会用。那么在根性里面讲呢，就是圆顿菩萨的根性。我们对于圆顿根性非常的羡慕啊，单单羡慕又有什么用？自己要肯做啊。那么这一点意思我们不必再多讲了。诸位读了念讲堂里面听讲之后，如果自己有时间，希望大家认真地去研究圆英法师的讲义。那么圆英法师讲义现在流通的很普遍，很容易得到。最近这个大乘经社的时候，他们也翻印了，我看那个后面写的是翻印了7多部啊，那么是精装两册啊，印得很不错，很清楚。随着我们讲堂的进度，你比如我们一个星期讲多少，你就研究这个部分。这部经讲完了，那部讲义你也讲，你也研究完了。这样的研学，对诸位来说呢，并不增加时间上的负担。是按照这个进度啊，慢慢的来修学。那么另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初三团拜的时候，同学们大家决定，我们从这一周起啊，就是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啊，讲一次华严经。那么讲华严经的方法呢，就采取跟大智度论呢一样的方法，一个星期讲一次，就是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讲一卷。我们不是按照经文一句一句来解释，而是把这一卷的重点里面重要的意思说出来讲大意。大意明了之后，自己就有入手之处了。那么每一周的这个上午，我们原来呢是讲的这个80华严跟40华严。80经我们讲到第9回向，40经里面呢，我们也讲到第4回向章。那么合起来啊，这个华严经我们已经讲了一半，已经讲了一半。我们的进度比台中李老师所讲的要超越很多啊。台中现在才讲到26卷，我们40跟这个80合起来已经超过40卷啊。那么换句话，我们今天的进度台中大概还要 五年才能够讲到这个地方，啊，总的还得要五六年，才能讲到我们现前这个进度。啊，我给同学们商量一下，还是继续这个进度来讲，还是把我们这个四十八十啊，把它固执起来。啊，我们来也从头来研究。啊，结果大家的意思是要从头研究。啊，就是每一个星期我们讲一卷经。这个就是我们大众公开的讲。那么每一周的上午我们有四天，啊，就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六，啊，星期五嘛，我是另外一个地方上课，啊，那么有四天就是每一天有两个小时，一共有八个小时，这八个小时我们做研究讨论。星期天晚上讲经。我们用的是经本，我们法师会过去自己所印的。研究讨论呢，我们采取疏论转要。那么我们这边也带这个大藏经会也流通。此地有可以代卖。如果要真正深入华严，那么华严经的苏超或论呢，以及华严义海啊，是必须要具备的。但是在目前呢，我们最需要的呢，就是苏超与或论。啊，因为苏论转要啊，是苏超或论的借要，不完全。要深入的话呢，要读全文。啊，你再看看，人家那个记录是怎么记录法的。怎么样把论书啊合起来，也能够看到一点门道。啊，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呢，就是科判表解。科判表解我们已经在印了，我们现在催他，他说三月初啊就可以，书就可以交作。啊，那么这个对于研究，啊，对于读诵啊，这个科判表解是很有帮助。同时我们每一天上午参加研究，啊，就是华严经研究的，我们采取是报名参加。啊，如果有愿意参加同修呢，在这个一音法师那里报。啊，如果需要书的话呢，那么也在一音法师登记，我们统筹去买啊，可能会打个折扣。啊，这个书现在价钱都很高，这个货论呢，它一部是八百块。那么谢居士跟我们去在那里打了交道是吧，我们去买六折优待，啊，这个是480块钱一部，啊，他对我们是六折优待。啊，那么苏超呢现在是卖1500块钱一部，啊，如果我们人数多呢，那么像华严莲师打打交道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打个折扣。啊，那么这个我们的期限是两年。啊，一个星期一次，我们预备是100个星期啊，研究圆满。啊，那么这就是80华严，这40华严合起来，除掉重复的21卷，啊，也就是80卷经呢，我们取前面的59卷，加上40华严。啊，40华严的著书，我们图书馆有。啊，那么这两部分一合起来是99卷，啊，99卷呢是99个星期，我们华严经圆满。那么再由每一天上午研究的方式，不是讲经，而是问答。所以诸位一定要读书，啊，这个譬如说第一个星期我们讲第一卷了，第一卷你自己去读，你里面有问题呢，那么就在这个每一天上午我们聚会的时候提出来，把。啊，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就过去了。啊，有问题就提出来研究讨论，采取这个方式，而不是像现在有讲经的方式，啊，是以研究讨论的方式。啊，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地方呢，啊，把我们今年，啊，图书馆的活动啊，做一个简略的报告。啊，那么将来星期天我们要聊。 张显荣居士，他大概要在此地讲易经。啊，我们星期天上午将来是有两个节目，啊，就是由一个半钟点的易经呢，给一个半钟点的这个六祖坛经。啊，那么六祖坛经讲完了之后呢，我们还讲禅宗东西。有很多同修啊，希望是讲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啊，正道歌也不错啊。或者说呢，我们再将永嘉禅宗集啊再讲一遍，讲完之后啊再讲正道歌，把这个永嘉大师这个集子讲圆满。因为永嘉禅宗集啊，有许多同修听这个录音带来给我说。很欢喜听啊，录音带不清楚啊，听得很苦。我说好吧，那又没有办法了啊。我说将来再讲一遍，再讲一遍我们这边录音的时候，会比这个曹居士做的那个录音带那要清楚多了啊。我听说他那个录音带品质不好，听个两三次以后啊，就听不清楚。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同修呢，他发心呢来教日语，所以日语学日语的同修呢也可以到这边预先报名，我们看看有多少人。那么他教学的时间呢是希望能在上午，所以上午要有时间，我们看他定到哪一天，和我们再给同学们宣布。那么这是今年起我们图书馆也渐渐上轨道了，我们的活动也上轨道。那么请看底下这些今天这一段经文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正式的获持我南尊者，一向错用了心呐。佛在前面所用的方法旁敲侧击，叫我能悟啊，实不是心的，我能不悟，始终没有悟过来。那么到这个时候，佛这是不得已要把这个事情再点破了，这是经文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一开端，这是问我呢，说我呢，如今欲知什么他路，念出生死，今复问，这个意思就是，你在前面问我什么他路，你的意思是想了生死出三界，正取无上菩提，这样的法愿呢是非常的正确，是很难得的殊胜的大愿。所以佛在前面才把这个两种根本清清楚楚为他指出。那么换句话，这两种根本就是入菩提涅槃之大道。什么他是梵语，中国的翻法有好多种的翻译，有好几种讲法，那么这个诸位可以参考云音法师的讲义。虽然有许多种讲法，但是我们把它归纳起来了，它有一个不变的意思，就是指的意思。 这是什么？他就是不管怎么样讲，提真值也好，随缘值也好，不管什么，他这个值的意思是不变。值是什么？就是不动啊。禅家里面讲直观，奢摩他是注重的直，纵然是用观，观的目的的直。那么由此可知，奢摩他是尽直到极处，正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啊，就是什么他，这是菩提涅槃的根本。而生死啊，是极动之事，再没有比生死动得更快。那么这个道理诸位乍听起来又不太懂了。实在讲，佛法对这个事情说的太多了，说出来了又好像懂了。三真实来投胎，死了以后啊，真实离开身体啊。而真实给诸位说，这是动得最快，速度最快，比光的速度，比电的速度还大。我们孔老夫子也懂得这个道理，他老人家说了，没详细的说啊。你看在《易经·系辞传》里面，孔老夫子讲的是游魂为变，精气为无啊。佛法里面讲的神识，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游魂，魂跟诸位说不灵，是灵魂，那是恭维的话，好听的话，魂怎么会灵呢？魂要灵，还会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还会受苦？不会了，他应当有好的选择，就他不灵啊。说游魂很对，速度很大。那么我们讲说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凡夫眼光里面看，这个距离很远啊。当中是有十万亿个佛国度，一个佛国度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的范围多大我们不晓得。就假定一个大千世界是一个银河系，那么诸位就可以能想象到，从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当中要通过十万亿个银河系的那一边才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好了，那个银河系现在天文学家的时候已经证实了，从银河系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用光的速度去走多少年？20万年。那么我们这个银河系的太虚空还不是最大的啊，还有比我们这个大上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啊。以光的速度来说，从我们地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晓得要经过多少亿万年了，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可是我们神识不可思议，一弹指前就到了，你看这个速度大不大？ 所以说动动得最大的是生死啊，这个是生死根本啊，它跟这个菩提涅槃根本恰恰是相反，菩提涅槃是如如不动，是静之极，而生死根本是动之极。这是这两种根本不相同之处。所以我们修行修个什么，就是要修止啊，要修观，观是慧，止是定，定慧双修啊。而见学是帮助定慧的，没有见学，定慧很难成就。所以见学是手段，定慧是目的，这个一定要清楚。如果说我们学见而不知道戒学的目的，等于说你走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么这种苦行就毫无意义了。所以要懂得目标。那么这个我们在讲堂也给同学们常常说起，这个戒学有等级的，有人天的戒学，有小乘的戒学，有菩萨的戒学，这是从大的这个类别上来分。如果再细分，无量无边，菩萨有五十二个戒级，就是有五十二种不同的等级。同样是一个不杀生，就有五十二种境界，不相同啊。所以要是细分的时候，这种境界是无量无边，可是目的呢是相同，目的都是要达到定慧，帮助定慧，成就定慧。那么这是在华严经里面，我曾经将这个定行品跟凡行品举例说过，定行与凡行是圆顿菩萨所修的戒律，那都是纲领。所以要修华严，从哪里下手啊？行门上从进行品下手。那么我们楞严经里呢？从哪里下手啊？从四种清净明慧，从建立道场下手，这是在行门里面讲的最初方便。而修学理论的依据是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信称无上道，这是行门里的最重要的原因。因地心是什么呢？因地心就是什么？它叫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如如不动啊，寥寥分离。眼看得清楚，耳也听得清楚，比什么人都灵。看清楚了，听清楚了，心里面不起分别，没有执着，如如不动。看清楚，听清楚是修慧，如如不动是修定。 修不成了， 修不成再修建。戒是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讲求这些啊。 如果定慧有功夫了， 给诸位说，这个戒，高级的这个戒律叫什么？叫定供戒、道供戒。 什么叫供呢？ 定就是戒，道就是戒。